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是119消防日，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年底前，北京消防站总数将达到162座，在全市建成区范围内，不到10平方公里就有1座消防站，进一步消除消防空白点，增强城市灭火救援能力。记者从第12届中国航展中国空军飞行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2019年度招收飞行学员计划，空军今年将面向全国招收第12批女飞行员，数量约40名，成绩特别优秀的可进入北大、清华与北航进行联合培养。市交管部门昨天表示，入冬以后，下周工作日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早高峰期间，校园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晚高峰可能会出现视线条件变差，市区环路、联络线部分路段车流量大。同时，随着天气转冷，温泉酒店、度假村以及大型商圈热度将开始逐步上升。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第一届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正在通州举办。本次展演为期40天，汇聚大运河沿岸8个省市的20台精品剧目，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类别，共计40场。其中，北京各艺术院团、院校和民营机构将协力奉上13部作品，既有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获奖佳作，也包括刚刚出炉的品质之作。北京人艺重新排演的话剧《合同婚姻》本轮演出正在进行中。新版本《合同婚姻》聚焦90后年轻人的婚恋爱情主题，整部剧舞美的清新色调与贯穿剧中的吉他配乐，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中英儿童剧艺术家联手打造的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下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一棵漂亮的古橡树应该为建一个超市停车场而被罚倒吗？追求财富增长的贪婪者可以被允许破坏环境吗？剧中一个个问题将带领小朋友们开动小脑筋，展开思考，使环保的意识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7号。奇幻森林出品的心灵魔术剧《非常游戏》正在枫兰西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下月31号。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携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这部剧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今天是周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市内各高速都在正常开启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提到古瓷器当中的斗彩啊，许多人自然就会想到明代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它的名气呢最为响亮，也最为传奇。据历史文献记载啊，这斗彩始于明宣德，但实物罕见。成化时期的斗彩最受推崇，明清文献当中也称之为窑彩或青花剑装五色。传世成化斗彩瓷器图案绘画简练，内容呢主要是花鸟人物，所以啊，谁要说能捡漏捡这么个斗彩的瓷器，那可是天下奇闻。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那么有关捡漏斗彩瓷器的天方夜谭故事，咱们一会儿说。我先给您说说呀，这斗彩瓷器它怎么回事。这斗彩瓷器的做法呢，就是先用青花在白色瓷胎上边勾勒出所绘图案的轮廓线，照釉高温烧成之后呢，再在釉上按图案的不同位置，根据所需填入不同的彩色，一般呢是3到5种，最后入彩炉低温烧成。按照专家的意见啊，这成化斗彩又可以分为点彩、复彩、染彩、填彩等这么几种。成化斗彩除个别的大碗以外，多数啊造型小巧别致，有中式杯、鸡缸杯等等，还有一种啊会有海马或团花的盖罐，底部呢有一个青花的万字。清朝斗彩瓷器的产量要大于明朝成化时期，并且啊康雍乾官窑都有一些仿成化斗彩产品，所以如果有谁告诉您说谁谁谁有这么一只斗彩瓷器，您可千万留神，也许啊骗人的陷阱早就给您挖好了。那么在高林高华所著的《捡漏》一书当中就写了这么一个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是从一位王先生艺高人胆大，要会会这位不靠谱的卖主展开的。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这样的故事王先生听得可多了，不过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再不靠谱的故事王先生也敢去看看。王先生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据说有一户人家以前是资本家，那个特殊的时期老爷子冒着生命的危险私藏了一批东西，这一批东西可是从宫里出来的，现在老爷子没了，老爷子留下来的子孙多，大家都觉得分这些东西太麻烦，所以打算把这些东西连同老房子一起卖了，然后分现金也好分，也免得打架。这故事是朋友张祥讲给王先生听的，张祥就是在这所老房子里看上一对成化斗彩官窑杯，所以请他来帮忙去长眼的。成化斗彩怎么可能呢？成化斗彩被人们称为斗彩的经典之作呀，历来被视为珍品，怎么可能随便见到呢？王先生自然是不信的，但张祥觉得这个故事挺合理的，宫里的东西流落到民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为私藏这样的绝世精品而冒险也值得相信。张祥是个谨慎的人，他也深深的明白古玩行里的故事就是这样，越是合理越经得起推敲，就越是不能相信。看不准的东西千万不能存着侥幸心理去狂赌血拼，坚决不能被故事误导，一切要从事实说话，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样张祥虽然对 刚才咱说的故事深信不疑，但看上那对成化官窑的杯子以后，他还是要找个懂行的人帮着长长眼才放心。毕竟这对杯子的要件也好几万呢，自己做生意挣了不少钱不假，但那也都是自己的辛苦钱呢，要是打了水漂多心疼啊。于是他就找到了王先生，王先生是开店的，张翔也是他的老顾客了，这个忙他不会不帮。其实王先生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一直就在微笑。成化官窑，要是他知道那成化官窑能几万块钱卖给你，成化官窑现在什么价啊？至少几十万。别说成化官窑了，恐怕你看到那东西连成化民窑都不是，那个卖主恐怕连什么是官窑都没见过呢。以前王先生这样的想法从来都是对的，因为靠各朝官窑骗钱的骗子太多了，他见过的也实在太多了。可是这一回呀，他还真小瞧这个卖主了。虽然王先生不信这个故事，但他也有个好习惯，想归想，推断归推断，在没有见到实物之前，他从不敢妄下结论。第二天他就上了张翔的车，张翔七绕八绕的开了好几个钟头，总算找到了那所老房子。进了屋子，王先生顿时眼前一黑，好家伙，这黑灯瞎火的，哪儿能看得清楚东西？估计这卖主是没安什么好心。不过这点小问题是难不住王先生的，他不慌不忙的掏出了一个专业的工具，手电筒。您可别小看这手电，这可是买瓷器的必备工具，当然了，最好您用强光的那种。一方面，在这种黑暗的地方，用手电可以把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方便鉴定；另一方面，瓷器除了真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它的价格，那就是完残的问题。同样一件东西，完整器如果是10万，磕个口可能也就值2万了，即使修复的几乎看不出来，也不可能有原来一半的价格。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一瞬间的损毁便万劫不复。王先生掏出手电一照，吓出一身冷汗，倒不是因为屋里的藏品，而是因为放东西的架子，歪歪斜斜一个破书架，里边杂七杂八的摆在上边，瓶罐拥挤，盘碗相落，这要是碰着个毛手毛脚的，一头撞在架子上，行，赔吧，这辈子就搁这儿也赔不清楚。王先生一看明白了，卖主安的什么心呢？哦，连卖货带碰瓷儿。这碰瓷儿啊，是咱北京一句土话，就是说故意让别人把东西碰坏了，借机呢讹诈骗钱。这个词儿最早来源就是指碰坏瓷器，现在有些人呢故意让别人的车把自己的车碰坏了，然后纠缠车主，也叫碰瓷儿。咱这就说远了，咱接着说这王先生。虽然他觉得苗头不对，但来都来了，张翔说的那对成化斗彩官窑杯总得上手看看才甘心吧。卖主很不熟练地挪开架子上的一个瓶子，就跟从碗橱里拿东西似的，用一只手捏下来3个杯子，把上边那个取出来放回去，下边这2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成化官窑了。王先生看着心中暗想，看来他干这行时间呢还不太久，装模作样的功夫还不到家呢。王先生示意他把这杯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再拿起来看。王先生可不敢从他手里接东西，一方面这确实也是看瓷器应当遵循的规则，不能从对方手里直接接瓷器，以防失手打碎，责任无法分清；另一方面他也怕对方故意给自己下套，拿到手里杯子变成2半，人家说这碗本来只有冲线，一到你手里就碎了， 你赔不赔？你赔，这谁能说得清楚？可别觉得这都是笑话，王先生也是吃过无数次哑巴亏以后才变得如此谨慎的，可千万别低估了那些骗子的智商。其实这对杯子看不看的也不是很有意义，过一下手也就完成任务。 OK， 谢谢，没看上，走了，回见回见。王先生一边看一边预想着离开时的情景，可是他们真正离开的时候和这会儿的预想可就有了天壤之别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这对杯子当然是新的，贼光正盛，就算关了手电他也能看出他的年纪来，太年轻，还没有岁月的痕迹呢。不过看完了杯子，王先生的眼睛对屋里的光线也比较适应了，他就关了手电，站在门口四下里看了看，只见这个架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架子也被乱七八糟的堆满了，一堆东西里还夹杂着一盒牙膏和一双拖鞋。让他很意外的是，拖鞋旁边放了一个破罐子，很脏很破烂的一个罐子，罐子残得不像样了，但凭王先生的眼力，在昏暗的灯光下也能看出这个罐子是康熙的。这一发现让他很吃惊啊，他又打开手电仔细在这破架子上搜索了一下，果然除了这个罐子之外还有几件真东西，东西年份不仅够，而且还是细录的民窑。这细录呢就是说瓷器的制作化工都比较的精细讲究，不像粗制滥造的民窑普通品，哎，所以叫细录民窑。只是这些东西啊或者有残，或者落满了灰尘，这一发现让王先生心头一惊。也许张祥听的那个故事不全是假的，也许他爷爷真的曾经偷偷的藏下过东西，只可惜被这些败家的子孙给糟蹋了。他心里这么想着，脚步就向那个小架子挪去，走到小架子前，他小心翼翼的拿起这一件摸摸，又拾起那一件看看，看着看着就把这罐子拿起来了。拿起来习惯性的他就翻过来看底，因为清代瓷器的漏胎处一般是在圈足上，而在瓷器的鉴定中对胎质的鉴定是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很多瓷器仿品在器型釉色化工上边仿的都比较到位，但胎质不好仿，如果胎质仿的不够细腻或者过于细腻，就会被眼力好的鉴定者一眼看出破绽来。王先生刚要翻这个罐子马上就停手了，胳膊一抖又吓出一身冷汗，怎么罐子里居然有件东西？王先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就更让他害怕了。也许里边是金贵的东西呢，砸了太可惜了，就算里头是件赝品没看见，一翻罐子给砸了，那这件东西可就成了贵重物品了。因为即使东西是新的，人家要是非说自己按老货的价买的，那就算讹上你了，以后你的麻烦将无穷无尽。拿起东西来不看里边还有什么小件，或是不注意器物上有没有小零件，就随便翻看底足，可是瓷器行的大忌之一。幸运的是王先生及时收手，东西没碎，那赶紧看看里边是什么吧。一看之下，王先生不但冷汗没下去，汗毛都竖起来了。他看到什么了？一只精美的青花釉里红鼻烟壶，鼻烟壶底下四个字篆书青花款，乾隆年制， 这可是一件真正的乾隆官窑啊，这个骗子手里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呢？他打开手电，仔细的把这鼻烟壶看了看，而后向卖主扬了扬手，这个小瓶子是干什么用的？这是鼻烟壶，以前的人呢吸鼻烟。卖主呢把手掌往鼻子跟前一凑，看他那样不是不懂啊。王先生这心里十分纳闷，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不行，再试试他。装出一副不懂的样子，王先生又问，这也是成化年的？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是老的。王先生就明白了，成化碗的碗底写的是楷书款大明成化年制，他认的。但这个鼻烟壶上的款是篆书，显然他就不认得了。那么也许他对这件东西的价值也不了解。一个常识性的经验告诉他，现在他不能再问任何问题了，而且也绝对不能表现出对这鼻烟壶有任何兴趣。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它放回架子上。王先生又在稍微大的架子上搜索了半天，终于他看见了一只画工还算精细的小桶瓶，看来看去喜形于色，问这问那爱不释手。卖主一看，行，上钩了，既然你喜欢呢，我就不能便宜了你，要价10000，可真没少要。王先生当然知道这是一只新瓶子了，成本最多也不会超过100，他心里说，你可够黑的。心里是这么想的，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只说太贵了买不起，放下又挑别的，挑了半天别的都没看上，又看上这只瓶子了。卖主见他是真心想买，